下面是起读经文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的3章1到14节，因为不是很长啊，我们请大家同声一起念，好吧？一二，亲爱的弟兄啊，我要信你们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真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 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其人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井而出，祭水而成了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直聊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要判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缘故，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当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那日天地必有大响声废去，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要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盼望这件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污点，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感谢主，愿神祝福那些读他话语的众人。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今天因为 Peter 不能来，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翻译。Today we have no interpretation because Peter cannot come today. 感谢神，过去这两天，我想许多弟兄姊妹也参加了唐牧师的布道会，还有这个早上的这个是给教会教牧同工有关于教会复兴的。我们希望有一次开放弟兄姊妹来分享各位的见证跟各位的激励。我想各位都很不容易哈，这个聚会结束开车回到家可能都11:30、12点的时间。蔡哥好像病了是吗？哎呀，蔡哥，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好，唐牧师鼓励大家不怕苦，不怕难。OK， 好，我们对不也不怕累，不怕累。OK， 教会我们服侍神要有那样子的，我想他比我们更辛苦唐牧师比我们更辛苦。好，所以这是很好的机会，下午还有一堂的信息如果弟兄姊妹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吃完饭，我们可以尽快的我们来参加最后一堂聚会。我们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也特别为下午这最后一堂的布道会我们有更多弟兄姊妹来参与，从中得着激励，一起来祷告。主事的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仆人来到DFW 地区来侍奉主。主，我们看见他那样子的心志，那样子为主的摆上宁可为主烧尽，不愿朽坏。主，巴不得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也能效法唐牧师那样子的一个心志，我们真的是奉献自己为主所使用，这是永存的，有永恒的价值。主，帮助我们不怕苦，不怕难，也不怕累因为在我们面前有主你给我们的赏赐，那是更大的荣耀，更大的一个满足。在这个过程里面，谢谢耶稣，求主使用过去这两天所结的果子。我知道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在聚会结束之后来决志接受耶稣成为主你的 儿女，我们是在献上感恩，也兼顾所有的啊，决志祷告，接受耶稣，愿意侍奉神的这些啊弟兄姊妹们啊，继续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上，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那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堂，谈到主必快来啊，主必快来，我们连续用四个礼拜啊。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介绍了有关于犹太的历法啊 ，feast， 他们的一些律例，包括犹太的新年啊。那天正好我们有敬礼，包括犹太的赎罪日啊，包括犹太的祝棚节。各位知道吗？今天就是犹太的祝棚节的开始，他们的7月15号。那今天晚上正好，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这时候这个庆祝中秋节，对不对？那他们是他们的祝棚节，来纪念神带领他们走过旷野40年，没有缺乏，没有缺乏。所以今天晚上特别有一个啊天文的奇景，叫做 Blood Moon， 就血月亮，这是这500年来的最后一次。啊，那因为有这些现象发生，以至于有许多的预言啊，认为我们过去这个9月份、啊、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比如说9月15号的赎罪日，比如说9月13号、14号的新年啊，9月23号的赎罪日，还有今天啊。那过去这个月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还是很多 啊，好像跟各位所期待的不太一样。我们可能担心会不会股票崩盘呢？啊，对不对？所以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把股票卖了，但有些人没有卖。还好没有卖，因为股票好像没有崩盘啊，因为联准会又决定不要升这个利息的啊。你发现人是可以好像可以掌控这个外在的一些环境，但是过去这个礼拜，过去这个月还是有一些事情发生。比如说在东边，在中东地区，麦加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去朝圣啊，好几百人啊，就是不幸被踩死了，是吧？那我们还是为他们来祷告，特别就是这个Pope Francis 来，他也特别为这些回教徒来祷告啊，虽然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啊，为他们来祷告。还有呢，过去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月 奥巴马 OK 那有两位世界级的领袖都同时的来到美国，是吧？一位是带领全球12亿天主教徒的教宗 Pope Francis 啊，另外一个是带领13亿中国人啊，目前带领13亿中国人的这个主席啊，总书记来到美国。那他们都陆续的发表了一些演说啊，比如说 Pope Francis 提到了什么？他在国会的演讲，他在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家庭大会的演讲，在联合国的演讲，他提到了什么？什么问题？什么需要？他关心贫穷，因为贫富不均啊，一些人一直在贫穷当中，他关心贫穷。还有呢，他关心什么议题？他关心环境保护的议题，看到这个地球被破坏，极端的气候在各地造成灾难，他关心环境保护的议题啊，认为这个比经济的发展更加重要。还有呢，他关心什么议题？新移民，他说我也是移民之子啊，他的父母亲从意大利迁居到这个阿根廷啊，他也是移民之子。他说我是 Son of American， 这个美洲大陆之子啊，所以他关心这些移民的需要、移民的问题。还有呢，他关心什么问题？他关心家庭的价值。传统家庭，他说这家庭的价值被破坏，无论是从外面从里面被破坏，他关心家庭。还有呢，他关心 religious freedom， 宗教信仰的自由。你发现他提到这些内容啊，都是普世的价值观，都是非常重要。也许你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啊。还有一点，他提到了他关心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尊贵跟尊严。就像这一次唐牧师的主题，人的尊贵啊，所以 Pope Francis 也提到生命的尊贵，即使他是一个胎儿，即使他是儿童，即使他是平民，即使他是难民，都是尊贵的。他提出这个普世的价值 服事的价值。你发现一个信仰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他看见的事情是跟政治的领袖、经济的领袖所不同的。所以一些事情正在发生当中，我们就继续观察，神要做什么事情。那各位觉得呢？这个历史，人类的未来会更好还是更坏？ Better or worse, your future, human history, 更好还是更坏？认为更好的请举手。好，那乐观。认为更坏的请举手。OK， 不好也不坏，有好有坏。好，谢谢。好，有几种想法，我们来看看哈，哪一种是你的想法、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第一种是所谓循环式的一个价值观、一个人生观，特别是在东方的世界，印度、中国啊，认为这个人生就是不断的循环，生、老、病、死，春、夏、秋、冬，这一代过去了，下一代又来。这一代人死了，下一代又兴起，甚至从印度的思想，人是可以有轮回的，所以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更新，没什么可稀奇的，在中国的老子、庄子，这些思想里面，道教、道家的思想也是这样子，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好像的非常的清净跟无为，既然是不断的循环，也就没什么稀奇可言，大家继续再绕吧。灾绕吧，生老病死，春夏秋冬，苦难或是快乐，我们不断的循环，这是一个循环的历史观，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的突破，既然就是循环嘛，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绕。第二种人生观，第二种价值观，是一种节奏式的历史观，好像这个股票有高有低，有上升有下跌，这没什么稀奇不管它是七年一个循环，反正股票还是会跌，反正有一天股票还是会涨人生就是这样，高低起伏，高低起伏也没什么稀奇的，反正有高有低除非你买到这个股票后来公司倒了 OK， 像雷曼兄弟一样那你的股票有一天还是会涨回来如果你没有被套牢的话，人生就是这样，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没什么稀奇的也没什么可以突破的，也没什么可以期待的，只不过就是一些聪明人有小道消息知道我要在最低点的时候进场，是吧？然后最高点的时候卖出但是常常我们不是这么聪明常常我们都是那一群蒙在鼓里的社会大众总是在最高点买了股票，在最低点被套牢一些人的人生观是这样子的。 OK， 好这有一条线可能看不见。另外一种就是一个乐观的历史观，就是认为这个历史是不断的成长的，不断的进步这边有条线可能这颜色关系看不出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人类历史是越来越好的，这是一种乐观的一种历史观。实际上在上个世纪初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观无论你是哪一种思想、哪一种主义，百家争鸣，资本主义经过了这个工业革命之后，认为人间人世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如果是进化论的想法，认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如果你是所谓社会主义或是唯物论，认为透过阶级斗争，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走向一个完美但是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了经济大萧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这个梦想开始破灭了原本认为人类世界会越来越好，世界太平，世界大同，这个梦想破灭了，一次比一次更重大的灾难产生那如果不是一个乐观的历史观，相反的就是另外一个历史观，这就是一个悲观的历史观，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走下坡，是就好像我们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一样越来越多的危机，越来越多的战争，越来越多的苦难，最后就是世界的末日。所以现在出现了许许多多有关于世界末日的一些电影，既然这个世界就快要毁灭了， 那怎么办？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就让我们继续吃喝快乐吧，反正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灭亡，我们就去吃喝快乐吧，啊，没有挽救的余地。另外一种呢，啊，如果这个世界末日快来，我要想办法赶快预备了，啊，我多买一些食物，储存饮水，啊，罐头，啊，那我不知道各位过去这个月有没有预备这些东西，有人家家里预备枪，啊，那我问我们家师母你要买什么，他说，我要去买卫生纸，因为卫生纸可能会涨价，啊，如果德州发生一些暴动的时候 ，OK， 啊，我们没有去买黄金跟白银啊，我们的确买了一些卫生纸啊，买了一些罐头。啊，罐头吃不完怎么办呢？我们这边有 food bank 啊，各位吃不完罐头就捐赠出来吧哈，啊。我们做了一些预备啊，有一些预备总是好的啊，但是这个悲观的第十观认为这个世界最后就是走向灭亡，或早或晚而已啊。看看我们能有没有办法比别人活得更久一点？那万一地震来了、海啸来了啊，天灾人祸来了，我们有没有办法比别人多活一点、活久一点、好一点啊？特别各位有儿女的，更是希望如此。这是悲观的历史观。但是，圣经中的启示，圣经的历史观是什么 ？OK， 啊，圣经中的历史观，启示的历史观。跟这次唐牧师的主题很像啊，提到了人类的尊严，人类的尊贵。是的，人类一开始神创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人类是尊贵的。可是后来怎么样？人类是越来越走下坡，堕落堕落堕落堕落堕落，到了一个地步。所以这一段好像刚才看到了一个悲观的人生观、历史观一样，人类堕落，甚至堕落到比禽兽还不如，我们做了许多事情比动物还更可怕、更残忍，这已经堕落到谷底，没有希望了吗？这一点是什么？如果从个人来看的话，一个人堕落到了谷底，也是他开始有机会认识神的时候，开始有机会重生、得救、认识神的时候，以至于他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开始新的生活，被救赎啊！今天下午的主题，被救赎，他开始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我就整个世界来看，没有说这个世界正在堕落当中，正在毁灭当中。可是到了一个谷底的时候，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耶稣的再来，啊，他要将一切更新啊，有一个新天新地啊，这个新天新地超过原有的天地。所以发现从圣经来看的历史观、价值观跟人类的哲学文化思想是全然不同的。所以当你看见这样一个历史观、价值观的时候，你对未来有盼望吗？你对未来抱着怎样的一个态度呢？你看见许多人正在沉沦，可能你身旁的人也正在沉沦，但是会有一个 turning point， 耶稣的再来，也不光是第二次来。在座各位弟兄姊妹，很多已经接受了耶稣进入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从这个谷底被提升，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新的人生。这是我们不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那回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是彼得啊所写的第二封书信，在他被逼迫离世之前，他说：“这是我写给你们第二封信，要告诉你们。”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会应验的。他特别提到未来的事情。彼得所传的是什么？他所传的就是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些先知们预言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特别他们重点预言了耶稣的降生、耶稣的事工、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再来。还有呢，这些使徒所传的是什么？就是救主耶稣的命令，可能在新约里面主所说的话、主的命令。所以彼得再一次的见证主的话是可信的。为什么呢？因为旧约所说的大部分事情都应验了，应验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的身上，耶稣应验在教会的身上，以至于激发我们，能够提醒我们不要丧志，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不要迷惑， 激发我们一个诚实的心，中文翻译诚实的心，英文直接是说一个 wholesome thinking， 你们去思想吧，完整的去思想神的一个计划，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的应许必要成就，主必要再来，要将人的生命更新，呼召各族各邦的人归向他，也要将这个世界更新。可是你会发现一定有一些好讥笑的人来嘲笑，他们说主的应许在哪里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这世界依旧是一样的啊，就如我们九月份啊，一些人预言可能一些大事情发生，好像都没有发生呢。是的，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可是一些事情正在发生当中，正在发生当中。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会应验的。好，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这个世界是否像刚才啊我们看见的这个图表一样，要堕落到谷底之后，耶稣要将一切来更新。所以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不仅如此，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持续一致的，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他提到了神的创造啊，这是唐牧师特别比较创造论跟进化论的不同啊。我们将会有 old CD 哈，一些没有去的弟兄姊妹可以再来听啊。神创造，但是神也审判跟毁灭。我们可以在诺亚时代，洪水淹没了所有的人，只留下了挪亚一家人啊，这个方舟。所以真正的方舟是什么呢？是我们买的黄金白银，是我们所储备的罐头粮食饮用水枪支。什么是如今的方舟？但是神又应许，正如我们天上看见的彩虹一样，地将要存留啊，上帝不再用水来毁灭世界，可是却告诉我们有一日怎么样，这个地天地要被火来焚烧。神的工作是持续一致的，从旧约到新约是持续一致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啊，最近我看到一个这个纪录片啊，如果你有 Netflix 啊，你可以看，欢迎你来看这部影片，就是 Netflix 就是免费可以看这个电影啊，这 documentary 的叫 Patterns Evidence of Exodus 啊，出埃及记。你喜欢出埃及记吗？从约瑟的故事，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记，雅各一家人来到了逃难，到了这个埃及，最后他们成了一个很大的族群，几百万人，最后被奴役，以至于他们要离开，好像是一个远古的故事哈。那有一些这些学者们尝试想要去批判，从考古学方去批判这个事情。那这个 filmmaker 啊，他就去做了这样一个纪录片去调查，他去比较那些不同的学者啊，支持的跟反对的啊，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发现啊，原来许多的学者把出埃及记的时间定错了啊，那个法老找错了，以至于在啊这所谓 New Kingdom 时期找不到有关于出埃及记的这些历史的遗迹，但是提早了250年，正好出埃及记这个 pattern， 包括约瑟，甚至连约瑟的墓都找到了，跟他12个兄弟。更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找到了约瑟穿着彩衣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啊这个金字塔，他们往下面挖下去，这个坟墓里面，坟墓却是空的。骨头没有了，为什么约瑟的尸骨没有了？因为他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有一日出埃及的时候要把我的尸骨带去啊，这不是盗墓人哈哈偷走的，大家偷的是金银珠宝，他不会偷死人骨头。约瑟的身体，他的尸骨不见了，跟随其他人一同出了家了。所以鬼哥看这个影片，用科学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真是 amazing 啊！提醒我们，其日在主前1400年，神能够行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带领百姓出埃及啊， 这就是一个救赎的过程。如今上帝也要做同样的事情，神的工作是持续一致的。但是也许各位说，那为什么神还不赶快来呢？这个世界已经够糟了，难民已经够多了。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是怜悯世人的。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不可忘记，就是怎么样，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什么意思啊？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时间很长，可能觉得时间很短，可是这位上帝却是不受时间所限制的，他在最合适的时间来做事，我们常常猜不着。好，可是神有他自己的一个计划。那有人以为是单言，上帝迟到了，叫我们有个约会迟到了，耶稣基督降生已经2000年了，怎么还没来呢？什么原因啊？乃是为了宽容，给更多人有机会有时间来悔改。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是这么样的大啊！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啊，我们在苦难当中，主快来，对基督徒而言的确如此，可神的心意还要再多救一些人，再多救一些人，不管是布道会也好，我们个人的布道也好，再多救一些人。但是主再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是我们没办法预知到的，以至于我们只能持守盼望，殷勤的做工。我们盼望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不是闲懒不结果子在里面等候而已，而是怎么样，更多的殷勤来做工。我看见唐牧师来布道啊，他比我们更辛苦啊。那大家也是挺辛苦的，我知道坐在那边3个小时啊，不敢去上厕所啊，免得怕被骂。OK， 但是讲员比各位更辛苦了，是吗？殷勤做工啊，教会如果闲懒啊，教就会就不可能真正的成长。你会发现，越是在辛苦越是在苦难当中的教会越是坚强越是成长。然后我们要警醒等候啊，不是只有吃喝快乐啊，有一天主就来了，然后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应当是尊贵的，反映耶稣基督的形象那样子的一个属性，那样子一个特质。所以最后啊，我们这个系列啊，我用一句话来做结束，就剩奥古斯丁啊，这个初代教会的教父，大概主后300年、400年，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一起来。渴望耶稣再来的人，既不会断言耶稣许久才会再来，也不会说耶稣很快就再来，不论耶稣许久以后才会再来，或者很快就再来，他们都带着真诚的信心、坚定的盼望和火热的爱，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你是这样子吗？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有福了。主再来的时候，你已经是预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许多事情发生啊，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仍旧掌管，帮助我们警醒等候，也分辨啊，不要受到了假先知、假教师的一些迷惑，帮助我们对你有一个火热的爱，是期盼主你再来的，也帮助我们在主你再来之前，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主喜悦的生活。更是我们体会主你爱人的心智，你怜悯的心，希望更多救一些人，多一些人悔改得救来认识主。使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阿门。